粮稻花香大米，中粮集团。 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欣赏女作家赵赵的散文《父亲》。文学主打新单元，请继续欣赏根据方长培的剧本《雷峰塔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女作家赵赵是北京人，她担任编剧的作品有电视剧《动什么别动感情》、《时尚女编辑》、《结婚进行曲》、《我爱你再见》、电影《青春期》等，已出版小说《丫头》、《动什么别动感情》、《穿动物园的女编辑》、《结婚进行曲》、《内衣》、随笔集《春暖花痴》、《命犯桃花》、《浪漫的浪》、《随喜》等多部作品，曾在《南方周末》、《城市画报》、《希望》、《京华时报》、《深圳晚报》、大众生活、天津新报等11家报刊开设专栏，为陈明、杨钰莹、屠洪刚、毛宁、珍珍等歌手创作过歌曲。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我们欣赏他的怀念散文《父亲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父亲去世的前4天，我把车开出医院，旁边就是加油站。我说加500，我想他总能坚持到我跑完这箱油吧。然而没有。那天白天，老家来的亲戚去看他，妈微信里说不认人，直到当中医的四叔给扎了一针，他说疼，才认了一会儿，很快又糊涂了。我怎么不信呢？晚上我一个人去医院，护工不在，八重里躺着，我过去叫他，他的眼神说不上是明白还是糊涂，我就一直坐在那儿和他说些废话。你今天怎么样啊？晚上吃什么了？护工对你好不好啊？他去哪儿了？就把他当成没病那样聊。他瘦了好多，但仍很有力，时不时使劲掐自己大腿。护工回来，我问这是为什么，他说不知道，不拦着的话能掐烂了。我的手扶在床围的栏杆上，突然他慢慢伸出细瘦的胳膊，手指落在我的手腕上，轻轻扶来扶去。我逗他，羡慕吧，看我皮肤多好。旁边床上的帕金森病人终于憋不住笑了，但我却好像听见父亲的叹息，他是要表达什么吗？我觉得他的意识是清醒的，他就是懒得说话，太耗力气。他不说话没关系，我说你记得我小时候你老打我吗？你记得你从女厕所里把我揪出来打吗？你看我对你多好，我现在都不打你。他就开始笑，笑得眼睛都弯了。我说你怎么这么坏啊，听到这些事就笑。他就笑得更像个老坏蛋了。想起来他最喜欢我家两只猫，我就把手机里的视频给他看，看唐饼怎么欺负二饼，二饼害怕的从椅子刺下面退出来， 还是被暴打一顿。视频挺长，他突然说猫。手机里所有猫的视频放完，我就给他一张张翻猫的照片，其实大多是以前看过的。他哈哈笑，咯咯笑，还说猫猫，老大老二。直到有张糖饼背冲镜头的，他突然说，你看这猫这一身毛多漂亮啊。这句话算长了，他说得非常清晰。父亲口吃从来话少，但这句话说的比健康时还流畅，我就放心了。当时的我并没有想到，这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。 后来我就开始和他玩打手板，先是我把手放下面翻上来打他，他躲得极快，眼睛里瞬间闪过从前凌厉的光，几下之后真有一次被他完全躲开了。他得意的笑，把手放在下面准备好翻上来打我。我说，你说你是不是小孩，是不是？这么又玩了一会儿，我得走了，和护工交代几句，穿好外套，走两步回头看，他似乎很明白我要走，而且他是留不住的。他全程我一进门时那样背冲门的小团。路上我给我妈发微信，我爸好着呢，和我玩半天，你得逗他。我妈一直说，是吗？是吗？三天后的中午，他转院，我一个人跟救护车。上电梯前，护士说给他戴个帽子吧，外头冷。他的帽子都是棒球帽，遮不住耳朵。我把羊绒围巾摘下来，给他把头围好。下电梯到上车，到地方下车，到再上电梯，那两小段路是他最后一次在户外。他半睁着双眼，我下意识地抬头看楼与楼之间的小块天空，他能看见吗？我和父亲的感情并不好，我五岁时他才调回北京，从单身汉般的自由瞬间转入有儿女的家庭生活，完全不适应，对我和我哥也谈不上教育，只是一种态度吧，粗暴的态度。我对他的记忆充斥着暴力，从幼儿园不告而别的自己摸回家暴打一顿，没考上附近的小学暴打一顿，和我妈犟嘴暴打一顿。据我妈挑拨，她下手不知轻重，隔着棉裤也能打到屁股疼起五个指印。后来我们越来越疏离，这种疏离在我青春期时达到顶点。那年我初恋失恋，又没法在家里哭，就跑到马路对过同学家里哭。哭了不知多久，听见有人在楼下喊我名字，探头看，父亲站在 L 型楼下的正中花园，重复着我的名字骂，你怎么这么疯，这么不要脸。后面的话都是竭尽所能的羞辱，不想记得了，因为口吃的缘故，更让话一句是一句的凶狠，而且还有回音。一些窗户打开，一些人探头往下看，又顺着他的目光看向我。多年后我翻看那天的日记，当时的我发誓永远不会原谅他，在那之后的很多年也一直这样坚信。 关系的缓和是因为他的衰老，他的高声大气再也没人当回事，在这个家里的存在感越来越弱。他去世的前两年，甚至自觉地退出了晚饭后餐桌上继续的家庭聊天，也并没有别人注意，先是在社会生活中被无视，然后在家庭生活中被无视。他越来越长时间地待在自己屋里，看最爱的乒乓球和动物世界，因为复杂的人类世界是他根本对抗不了的。就像姐姐里唱的，他坐在楼梯上面已经苍老，已不是对手。他已不是对手。前几年他来我家过冬，因为对时事的看法不同再次咆哮，其实搁平时他也不至于，但那天阿姨在，他一向喜欢在他认为比他弱的人面前装强者。我懒得理，接下来就只和我妈说话。他看我，我知道，走到我面前我就绕开。 第二天我去院里走路，远远看见他裹着羽绒服跟出来。我走到微汗，往家的路上，他斜侧里迎上我。我本来又要绕开的，他做出一个微微阻拦的手势，然后就哭了，说：“别不理我。”我很震惊，不知道说什么，就这么一前一后的回了家。他是否有我当初感受的巨大屈辱，我不知道，那并不是我的本意。父亲去世后，一直机械地按程序做该做的后续，只有睡前才会想，和他的相处总有些难以忘记的片段吧。想了很久，不是片段太多，而是都在创伤回忆的 top 10 里。我用了好几个晚上，向八爷老爷费劲地挖金子。我记得小时候的某个夏天，他带我和我哥走上两里地去法海寺。那时法海寺大殿周围的屋子住着很多人家，像个大杂院。父亲举起我，从木门的缝隙里看墙上的壁画。我记得那天的路上，我追了一会儿蜻蜓。我记得20岁的雨天，他坐在大开的窗前，静止如雕塑，雨甚至扫到屋门处我的脸上。录音机里放着我重复录了半面的 Right Here Waiting。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，我们的父母其实也是有灵魂的。他当然不懂得是在唱什么，但那个雨天，湿漉漉的土味穿过房间和风的那首歌，让他暴露了。我记得他60多时胃部不适，去医院做了检查，害怕是不好的结果。那好像是在秋天，我记得安静的走廊里光线很透亮。我试着拉起他的手，他不是，我也不是，但就这么硬着头皮走到医生面前。 我最记得的是小时候家里还没有买电视，周末会跟着爸妈去九中的阿姨家看连续剧。一个冬天的夜晚，也许是看完了大结局，很冷，但我们往家走的时候非常愉快。父亲把蓝色的棉袄掀开，把我裹在里面，我在黑暗中努力地紧倒小腿，跟上他的节奏。我知道我不会摔倒，因为这是信任的游戏，那是我们之间曾有过最亲密的距离，我唯一切切实实感受到父亲的温暖的时刻。在九中宽阔寂静的操场上，我几度从棉袄里挤出脸来，迎面的天抹黑，天空中有很多很多很多星星。那一刻我相信他们是在照耀我们。父亲去世后，我最想说的话是对不起。如果我能在关键处做出更正确果断的判断和决定，也许他可以活久一些。都说子女是父母这辈子的债主，上辈子父母欠儿女太多，所以耗尽此生来还债。所以我们两清了，父亲。我和父亲是几乎找不到相同点的两类人，吃力地完结此生共处的缘分。我相信如果有来生，我和他都不愿再做父女，最多是萍水相逢又终究擦肩而过的路人，可能只在目光交汇时想，咦，这个人似乎有点眼熟啊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去摘左手上的发绳，当右手接触到左腕，突然感受到父亲那晚的触碰。我想更真实的感受，是不是，到底是不是，就这样轻轻地拂来拂去。我觉得是的，就是那样的，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我与父亲相见时他已40，我们共同度过了彼此的半生。余下的此生，或如果真有来生，当我仰望冬夜的星空，我会记起我曾在这样的凛冽中有过微小的满足。无论你在哪里，父亲，祝你快乐。 好了，赵赵的散文《父亲》我们欣赏完了。赵赵笔下的父亲形象并不少见，